静态。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It's 2 p.m. Beijing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地道美语，欢迎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Hi everybody。 地道美语呢又是最简美式口语了哈，特别适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来学习来运用了，欢迎我们的各位学习小金主们赶紧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一起来学习。今天这个对话和以往还真有些不同。说什么呢？说吵架的事情。 Yeah, having an argument at work. 说说是不是我们非常接地气的生活口语啊、 mm-hmm. 生活里衣食住行。 Lots of useful phrases there. 游乐够啊， 对， 还有那些和谐的不和谐的。 嗯、 您看看吵架这种事儿，哎，说不上吵架，反正争执、 mm-hmm. 争吵生活中到处都有，对吧？ 对对对。 家庭里有吧、 mm-hmm. 哎，这工作中有吧、 mm-hmm. 我们今天就举一个例子，就举啊，在工作场合当中、 right. 你跟那个同事因为一些口角摩擦或者是因为沟通不顺畅、 mm-hmm. 吵起来了几句哈、 啊。Right. 哎，这种情况大家工作中应该也遇到这种情况吧、 mm-hmm. 有的时候挺搓火的、 mm-hmm. 挺恼火的、mm-hmm. 挺窝火的。 对。 尤其是遇到有些同事吧，你觉得有些同事哈，办个事情吧，他不利落。 Right, yeah, if someone's a little bit unreliable, how can you tell them off a little bit and also get them to work a little harder for you? 有，我们就说不怕什么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Right. 有的时候你办事情，你会发现有些人他办事情啊，真不行。 嗯哼。 然后呢，不靠谱。 对对对。 也不怎么负责任。 嗯哼。 所以说如果说要跟这样的人在一块共事的话，有时候你确实很痛苦。 What can you do about it, right? 西方人他们的一种沟通和交流方式啊，就是他们讲究 efficiency、讲究效率优先。 Right, it's definitely about getting the job done and then maybe being friends afterward. 是、yeah. 你看马克老师说了 maybe,、yeah. 我们是先来办事儿的 对, 对, 对, 对不对、我们是要办事情。那如果说我们在办事情的过程当中有些不和谐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的态度不一样、我们的方法不一样 是 那我们就得指出来、 yeah. 有问题我们立即当面指出、 yeah. 不我们就西方人就不像中国人或者是亚洲人这样我们比较讲究颜面、 yeah. Don't care about face so much in the Western society、yeah. 对这西方人啊他不怎么讲究颜面的事儿、他就是你问题要办不好那就得不客气的争吵、那一定要找出一个修正方案 是 然后我们双方的共同着手改进 improve it、或者是 fix it、 right. 我们来把问题给解决了 对 所以这是一种啊典型的对人不对对事不对人的、办事情的一种交流方式、 对、 可能我们第一次接触或者是跟外国朋友接触的时候、可能还不太适应一时间不太适应、 right. 因为我们的中国人的这种处理方式呢就是要什么 in harmony、 sure 凡事要和谐、 再 办个事呢也许就成了 we can be friends、 okay. 先成朋友然后再办事情、 right. 但是西方人啊就不一定是这样子了、咱们就比较的直接、所以说该发火时就得发火 对 好了今天的对话呢就给大家一起来看看哈是两个 colleagues、是我们两个对 colleagues、 right. 其中呢一个呢是为这个会议呢要 reserve a room for meeting、然后呢 what happened next? Yeah, we're working together to set the room up and until now the room hasn't been unlocked and unfortunately neither of the two people in our dialogue have seen the room yet、 recently, so they're unpleasantly surprised to find that it's not set up very well for the meeting. 两人合伙呢，本来是我们俩一起的工作哈，要把这个会议的房间呢，给他预留出来的房间要给他弄好了， right. 要给他 set up 就搞好了。Yeah. 我俩都以为对方弄了， 嗯哼， 结果都没弄。 Yeah. 哎呀，一看那会议马上要开始了， 什么都没有准备好， 着急忙慌的，这下 对对对 就开始互相责备起来了。 嗯， 那明明是交给你的马克，你怎么？啊、 对呀、 啊，做什么去了？ 对 啊，说那我也不知道吧，我以为有人弄了呀。 嗯， 典型的沟通不畅。 嗯， 生活中遇到这种情况了， right. 啊，就吵起来了。 嗯， 所以我说，我告诉你，必须得给我弄了，不弄我跟老板打小报告。 是，嗯， 好，今天这个对话就是这样了哈、 嗯。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段。 好 ，This is the room we reserved for your meeting. Thanks for taking care of everything. Let's have a look see. Oh, I didn't bring the key with me. I'll be back in 5. Hang tough. Oh, okay. I'll be right here then. Okay, so let me try this key. Phew, there we go. How about we open some windows? It's awfully stuffy in here. Only this one at the end of the room can be moved. Could you hold my coffee for me? I'll try to pry it open. Why don't you put your coffee down on the table? Oh, and where is the projector? Isn't there always one in the room? Nah, that's probably locked up in another room. You could give Rick a holler about it. I don't have time to hound him down. Do you know his extension? Not off the top of my head. Check the directory. You're not much help, are you? Well, I only found out about this meeting before lunch today. Oh, and that didn't stop you from taking a full lunch break, right? Nope. I figured people were doing their job, keeping meeting rooms in good shape. And if not, I could come back after lunch and make it my job, like I'm doing right now. Yeah, thanks for all your help. Are you being sarcastic? Do you have to ask? 开始了哈，这火药味已经有点要开始了。 对对对对对嗯， 我们来看这个情景啊。马克说：“哎，这间啊，就是我们给那个会议预留的房间了。” 嗯 ，This is the room we reserved for your meeting. 好，这句话当中的关键词就是那个预定和预留， 嗯、mm-hmm. ， 叫做。 The room reserved. Reserved.、 Mm-hmm. R-E-S-E-R-V-E.、 Mm-hmm. Reserved. Right. The noun form?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Yeah. Do you have a reservation? That's the actual note in writing. Yeah. 那比如说我们在去 book a hotel 的时候、mm-hmm. 我们可不可以说 make a reservation, book a room, book a hotel, 都可以 预留一个房间预定、mm-hmm. 叫 book a room、 yeah. 可以用动词 book、 right. 就是书的那个词 Yeah, book usually means pay in advance. Make a reservation might be no money or a very small fee. 哦、 yeah. 那你说 book 和 reservation, reserve 有什么区别呢 一点点 可能 book 就是我提前不仅定了我把钱都交了 Right,、yeah. 但是如果 reserve,就表示我定了 ，right， 交了一点点钱，或者是没交钱， 嗯嗯、 留位子啊， 对， 预留就是这个单词、 嗯、 ，reserved for something， right， this room， we reserved for your meeting， 我们预留给你们会议的、 嗯、 ，we reserved for your meeting， 嗯哼， 上来就是一个很好的词语， 对。 啊，这边还很感激啊，就说、mm-hmm. 哎呦，谢谢您啊，把这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Thanks for taking care of everything. Thanks for taking care of anything.、 Mm-hmm. 照顾好了，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对对对。 叫 take care of something. Right.、 Don't worry, I'll take care of it. Yeah, exactly. 不用担心，我来搞定。 Mm-hmm. 就是 take care of something. Right, I'll take care of it, 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好、yeah. 两个人就站在门口了、mm-hmm. 马克就说哎呀，那就让我们进去再仔细的查看一下吧。 嗯、Let's have a look-see. 好，今天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短语出现了。 嗯、a look-see. Have a look-see.、 Mm-hmm. Look 是看、 right. ，see 也是看。 对 ，look 和 see 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连字符连起来了。 嗯, 嗯，所以我们说是 have a look-see. Have a look-see. 对 ，not have a look-see. 对对对 ，have a look-see. 对。 那就有意思了它跟 have a look 有什么区别呢 差不多 It's almost the same However, it's a little more informal And it means to carefully look at something You know, carefully yet casually look at something 明白了 Inspect it 我让你 have a look 那就是说让你稍微搂一眼、 mm-hmm. 那么让你 have a look-see Yeah. 那意思就是说让您仔细的查看一下了 Look at everything Yeah, look at more carefully inspect、嗯、 对 同义词 inspect something、 嗯、对 仔仔细细啊，每个角落啊、 嗯、 都看清楚了 right 毕竟嘛你这个要开会了事前你得准备好、 right. 是不是、 mm-hmm. 叫做 have a look-see、 right. 仔细查看 right I just got my haircut wow let me have a look I just finished fixing your car okay let me have a look-see、 啊 yeah. 我刚刚剪完头发、mm-hmm. 哦那就让我 have a look 对 这个可以看一看瞅一眼、mm-hmm.哦，我刚才完成了我的汽车的检查。 对。 哦、let me have a look see。 是。 让我仔细的查看一下、嗯，明白这个区别了。 好。 哎呀，你看这马克办事儿哈，来了第一件事儿。哎呀，我没带钥匙。 oh, I didn't bring the key with me. Bring something with somebody.、 嗯、 身上带来了某件事情，某个东西、 嗯。 Bring the key with me.、 嗯、 我带上了钥匙。 Right. 哎呀，你看这人办事儿吧，第一个。他就忘了带钥匙 Right away、yeah. 然后他马上说哦，我五分钟以后就回来 I'll be back in five I'll be back in five、 mm-hmm. 有时候不用说 five minutes 对对对肯定不是五个小时不可能是五秒所以 I'll be back in five the, You don't have to say five minutes Right Just I'll be back in five 对对对 back in five Back in five 大家都知道不可能五秒、mm-hmm. 也不可能五小时必然是五分钟 Back in five 好另外一个漂亮的短语也出现了、mm-hmm. Hang tough. Hang tough. Yeah. Hang 这个单词是挂在那儿、 mm-hmm. Tough 呢是比较不容易的。 Right. 不容易的挂在那儿是什么意思呢 This means wait. Wait patiently. Don't do anything. Take it easy. Hang tough. 哦、 mm-hmm. 好同学们要记住来学会这个短语了。Hang tough 的意思就是要耐心的等待。 嗯、mm-hmm. 不要着急。 对。 也不要给我打电话。 是。 你就在这干等着好好等着。 Mm-hmm. Hang tough.、Yeah. 叫做 hang tough. Right. 一会儿我们还会学到一个 sit tough,、 mm-hmm. 在后面了。 对。 请你先记住这个词。 嗯、mm-hmm. Hang tough. Hang tough. Yeah. 好好耐心等着。 嗯、mm-hmm. 啊紧张没办法就说哦好的吧。 Okay. 那我就在这里等。 I'll be right here then. I'll be right here then. 对， 听听马克老师的那个 tone， 那个语气。 他不怎么开心。I'll be right here then. 没办法。 必须他浪费时间。 I'll be right here then. 不怎么开心。对。 你现在 waste 我的五分钟。 对，肯定对。 所以呀、啊，你看，你跟人打交道的时候，最好不要做那种浪费别人时间的事情。 对。 你可以浪费你的时间，没问题。 是是是。 你不要去浪费别人的时间。是吧、 嗯、 好我五分钟以后就回来哈、 嗯、 OK I'll be right here then、 嗯、 心不甘情不愿的 对 好马克回来了好的好的让我试试这把钥匙 OK So let me try this key Let me try this key、 嗯、 然后他发出了松一口气的声音 Yeah 他说 Phew Phew Phew、 啊、Phew Oh that worked I'm relieved Phew W-H-E-W、 嗯、 有些英国人会写成 P-H-E-W Oh that's different Yeah P-H-E-W is if something smells bad Right Oh I just took off my shoes After working out at the gym for 2 hours Pew Right Oh phew Do they spell it P-H-E-W Yeah Perhaps Yeah, yeah some I've seen it that British way as English, well British English Yeah British English Phew 也就会变成 phew Phew 它的意思都是说哦，松了一口气。 对对对对 ，phew， 就 phew。 对对对 ，there we go， there we go， there we go 是一个万能的小短语， mm-hmm. 意思就是说搞定了 对， 成功了，门开了。 嗯哼， 在这里指的是门开了。 There we go， there we go， 嗯， 进去吧。 对， 紧、啊、急一进去就说， 嗯， 我们开点窗户怎么样啊 ？How about we open some windows？ 提建议 ，How about do something？ 嗯哼 ，How about we open some windows？ 对 ，windows。开窗户了、 嗯、 屋里啊简直太闷了、 嗯、It's awfully stuffy in here It's awfully stuffy 这词儿会吗 Stuffy、 嗯、 S-T-U-F-F-Y 对 Stuffy 是什么意思呢 The air is not fresh There's not enough fresh air in the room It's been closed for a long time So it's stuffy 闷闷的 对 像冬天啊屋里烧着暖气的那种没有空气、 yeah. 对对对、stuffy. 不舒服热又闷的叫 stuffy、 嗯、对 Awfully, 就非常的巨怎么样 对 Awfully stuffy in here, in here、 right. 啊、这屋里啊太闷了哎马克说只有屋子尽头的这一扇窗户能被推动、 mm. Only this one at the end of the room can be moved Only this one 只有这一扇、 mm. 在哪儿呢 At the end of the room 哦，在这个屋子尽头的这一扇 对 Can be moved Right、 啊、能移动 Yeah A lot of office buildings have this problem. Like, very few of the windows anything can be done with them except look through them, right? 只有这一扇。你看，早点干什么去了啊？ Yeah. 现在都要开会了，窗户还没打开呢。 对对对对。 好，马克就说：“哎，你能帮我拿下咖啡吗？” Could you hold my coffee for me? Could you hold my coffee for me?、 Mm-hmm. 啊、 本来吧，这就有点生气，他还说：“你能帮我拿下咖啡吗？” 对。 Could you hold my coffee for me?、 Mm. 我试一下把它撬开。 I'll try to pry it open. 新单词 pry, P-R-Y、 mm-hmm. 用力的撬什么东西？ 对对对 ，pry it open. Pry it open. Right. Pry it open.、 Mm-hmm. 我试着把它撬开一下。 对对对。 这边说，哎，你为什么不把咖啡放桌上呢 ？Why don't you put your coffee down on the table? Why don't you put your coffee?Down on the table、 mm-hmm. 啊、这个动作的词语把咖啡放在桌上 对对对 Put something down on the table、 mm-hmm, mm-hmm. 问他 Why don't you? 你为什么不放在桌上呢不是有桌子吗 对对对对有大的桌子 又不是没桌子、 mm-hmm. 哎对投影仪在哪儿呢 Oh, and where is the projector? Projector、 mm-hmm. 投影仪 对 大家在公司开会的时候是不是 肯定要 你要做 presentation 幻灯演示你是不是得必须得投影仪啊 对对对 哎，投影仪开什么会呀、啊、是吧、 mm-hmm. 那投影仪在哪儿呢这房间里 where is the projector、 mm-hmm. 这屋里不是一直有一台吗 isn't there always one in the room isn't there 反问句、 mm-hmm. 的陈述句是 there is、 right. 反问句是 isn't there、 right. always one in the room不是一直有一台吗、 嗯、 哎马上说没有啊、 嗯、Nah 哦可能被锁在另外一个房间了 That's probably locked up in another room Lock up、 mm-hmm. 大家现在都很流行说什么锁上什么之类的、 right. 锁上叫 lock up Right locked up、yeah. 不仅仅只是锁不仅仅只是 lock、 嗯、 你要 lock up Right 那 lock up 就是锁死了 Yeah, yeah, yeah. Locked up. It can't be open until you get someone with a key. Yeah, yeah you can't, yeah, can be open until you、 mm-hmm. get someone with the key. Get someone with the key. Yeah, something's locked up. It's not like, okay, I have the key. I just need to unlock it. Something's locked up means we have to find the key first. 必须用钥匙才能打开的叫做锁死了。 对对对。 Probably locked up in another room. Mm-hmm. 你可以去联系一下瑞克。 You could give Rick...A holler about it. 好，大家看马克做事情的方式是什么呢、 You could give Rick a holler about it. 他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他说：“那你去找谁谁谁解决问题吧。” 对对对，是这个。 You can give someone a holler.、 嗯、 啊，就是今天的一个很亮眼的短语。 对对对。 Give someone a holler.、 嗯、 holler 的拼写方式是 H-O-L-L-E-R. 他的 holler. 它的原意是 shout loudly、 mm-hmm, 大声叫喊 yeah. yeah, you could actually holler at someone Hey, Jing Jing, hey, over here You know, if they're across a busy street or whatever Yeah, give someone a holler It also means、make contact with someone You could try calling them You can try sending them a text You can also go to their office and like Hey, Jing Jing, are you here? You know, and then theyPut their head up over the cubicles.、 啊、原意呢 ,give someone a holler,、 mm-hmm. 就是叫喊某人。 对。 但是现在用于口语中它的通常意思、 right. 就是联系某人。 Mm-hmm, mm-hmm. 你可以去联系联系谁 对 ,give someone a holler,、 mm-hmm, 很好、 mm-hmm. 是吧、yeah. 我联系什么的联系我可以、go to his place and、 right. find him. Yeah, exactly. 可以上门去找他、 mm-hmm. 我可以给他 texting, 发短信、 right. 我可以给他 calling, 打电话、 right. yeah. 只要是 give someone a holler,、 mm-hmm. 都行。 Yeah. 那 you could give Rick a holler about it.、 Mm-hmm. 你要不去找